小的时刻选择闪躲，说一万次爱你也觉得不够多，知道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，星星闪烁你是最美的一刻，祭奠着一种爱叫抓不住。